喂，翻到嚟啦，第二十集嘅第三节啦，啊，继续有我云霄。 喂，我系仙人。 系啦，今集就讲呢个死亡公路意外啦。喂，啲出版啲朋友， 我亦真系要答一答啊！喂，冬天长，我有理由相信你系几岁就做地盘，你识咁多嘢。 唔系话佢 话好后生嘅啫。 嗰间公司个名叫新恒 新恒基啊， 新恒基，新恒。 哇，佢冬天长连天正牌都有嘅。 哇，天正牌咧有段时间天正。扯到好高嘅人工，因为冇人做。 系啊，咪孤独嘅大佬，一条友擒咗上去。 跟住咧，我听人讲咧，屙尿屙屎都喺上面嘅。 你哋擒翻落嚟啊？系咪先？佢起码个天秤起码高过个天面，起码两层以上噶嘛。你有排你擒啊，真系。 系啊，所以咧做天秤咧，我谂都好高人工啊，好高人工嘅天秤系啊，同埋个牌唔容易考嘅。 以前就攞食咖喱都够食嘅，依家就要人工啦。 嗯嗯。 仲有阿坡就话叫做好防风措施。 系啦。 佢好似减弱咗，冇220公里吹埋嚟。 嗯。如果嗰200零几嘛，喂，过200都好劲。 好劲㗎啦。 超级台风、啊。 去到四级、啊、四级尾五级头㗎啦。系啊，最近好似五级啊。 嗯，好，咁我哋就翻嚟啦，继续讲一讲我哋今集嘅血案解封嘅案件啦。好，头先我哋上两节咧，都系讲咧同一种嘅意外嘅发生，就系、是、高空堕下。 系， 我觉得两单嘢咧都牵涉到好无辜嘅，无辜咧就在于唔系自己嘅疏忽。都其实第一单都算嘅，你逼入半边网度，但其实唔系完全自己嘅疏忽，而系啲机件、或者系有啲其他嘅意外发生。 我查实我又唔知道，喂，冬天长嗰啲龙 lift 个结构系点样 double 噶？有啲就系靠条带咁乜嘢索实佢噶嘛？有啲系靠啲瓦突然间 double 停佢噶。 系啊，如果正常 lift 嘅话咧，就会有啲逆向装置一撞一急速落去就。咁啊，锁定嘅 系咯， 我龙的我谂就可能冇咁完善啦，当年啦吓、啊。好，咁啊，我哋讲咧呢一单咧，第三单嘅话咧、就系、是、同第一、第二单咧就有所不同啦。 嗯， 因为第三单呢个咧，我哋叫做冧楼嘅状况发生嘅。嗱、啊，佢就发生喺咧2001年嘅10月29号，就系、是、一个油塘嘅工厦倒塌。 好 实质冧咗就活埋工人嘅，咁好啦，佢系拆卸中嘅6层高嘅海茂中心工业大厦。嗱、讲呢一个嘢咧，讲呢一个嘢咧，大家都唔知喺边嘅，咁我哋可以去0302，系啦，冧咗个位。 哇，真系。 系啦， 即系冧楼啊，真系夸张， 真系死人冧楼呢次真系啊！ 系啊，所以拆楼真系要识拆噶， 系啊，好呢、這个睇完之后翻翻嚟啦，好啦，而家已经变咗咧，另外一等大厦啦，0301里湾天下系啦，喺油塘嚟嘅四山街嘅，好翻翻嚟啦，嗱呢件事件咧就发生喺2001年，2001年10月，2001年。九月发生咗咩事？9/11，所以一讲冧楼咧，大家直情用乜嘢嚟形容咧？用9/11嚟形容。 系，但系九一系人为破坏啊嘛。 系啦， 不过呢个都系， 都系， 系啊。 好啦，咁啊呢件事件咧，造成咗6个人嘅死亡啦，就8个人嘅受伤嘅。咁呢度咧，嗱我哋慢慢讲啦，因为呢件事情咧，我觉得好 QK 嘅成件事情，系啊，因为而家咁多年之后睇翻咧，其实当年都好轰动嘅，因为你知啦，同911咁近啦，冧楼啦，咁大家都会想象到嗰个惨烈嘅状况。咁啊，但系问题咧，喺一个拆卸中嘅工厂大厦入边咧，发生啲咁嘅冧楼事件咧，其实喺香港好似都冇乜点发生过。 少冇 系啊，拆学你话事，而家拆楼要识拆先得噶， 系啊， 系咪好啊？咁啊，事发咧喺当日嘅上昼啦，11:10，其实有一扎工人咧，就十几廿个工人咧，个地盘度，你知拆楼又唔会一个人噶，咁成堆人。咁你知现代嘅拆楼咧就好先进嘅。就有好多咧，嗰啲叫大型咧，叫咩名咧？嗰啲叫做钻土机。嗱、钻土机，我咁讲，大家未必明系乜嘢。但如果我同大家讲，喺条街度成日喺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系啦，唔系风炮，系成一个机， 有个鸡头嘅， 系啦，就嗰个鸡头咧，仲鸡头嗰度咧，唔系我嚟挖嚟，而系咧就一支尖嘅嘢咧， 可以换噶嘛？ 系啦，笃落去地下度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好啦，跟住咧掹翻出嚟之后咧，就过隔篱嗰度，咚咚咚咚咚咚。 你见到嗰支嘢系咪好尖啊？但系好好力， 好力嘅，就我嚟震碎个地下嘅。好啦，事发嘅时候咧，呢栋大厦咧，总共有四部呢啲咧咁嘅叫做钻土机喺度，等等等等等。好啦，其中两部咧就喺六楼嘅天台嗰度嘅。而每一部咧系重十几吨， 哇！大型嗰只嚟噶，唔系细嗰只， 唔系细型，大型。佢个地盘面积大啊， 嗯， 系啦，好啦，咁先唔好讲噔噔噔噔噔，哇！咁震先啦，净系换一部十几吨嘅嘢抌上去个天台， 嗯， 而一个拆卸紧嘅地盘，你谂下几咁牙烟嘅一件事情， 都话得拆都好旧噶啦，你冇理由，你唔系伟大嘅祖国咁啊，新楼都拆噶嘛， 系啦， 系嘛， 即系呢栋嘢都几 拆得楼都好旧噶啦， 咁几十年咯，我谂一定有啦，因为佢拆嚟啊，起呢个工厂大厦，工厂大厦拆嚟我嚟起呢个住宅啊嘛， 嗯。 咁好啦，咁咧有咁咧总共咧有两部喺上面工作啦。咁其实咧喺五楼同六楼咧，即系大部分嘅工人咧，就喺你知拆楼啦，唔会下边拆上去， 上面拆落嚟啊嘛。 咁上边嗰啲咧五六楼咧就负责拆嘢，而咧将佢运落嚟地下之后咧，地下就有一班清洁工或者一班搬运工或者一啲咩啦，就揸啲叫做运输嘅器械咧，就将佢哋运走嘅，不停咁运走嘅。好啦，咁咧意外发生嘅时候咧，啲目击者咧就真系用911啦嚟形容呢个事件啦。佢哋就话咧，大厦咧系逐层逐层咁样垂直冧落嚟嘅，就发生呢个巨大嘅声响，系啦。好，我哋可以去0303嗱，当日咧个救援工作系点样咧？就系因为呢一件事情咧，其实找到的相片不多，大部分的相片我在哪里拍出来的呢，就是这个当年今日。 哦，那条片。 那条片是啦。咁工厂大厦就突然间倒塌啦。咁成个你知啦，倒塌的工厂大厦呢，返返嚟先。用两个字来形容。混乱。一来要救人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上面那些美冧那些仲会继续冧落嚟。 是啊。 二来你唔知继续喐嘅话咧，会唔会影响到嗰个下边嗰啲受害者嘅状况？所以咧，其实呢一种嘅 冧救嗰个都危险啊！ 救系啦，救嗰个都好危险， 又唔可以用大型机器。 系啊， 系嘛？ 最恐怖嘅地方咧，经历过911， 系 救下， 嘣， 层楼冧咗， 系啦，层楼再冧点搞？ 所以咧，好多人咧。嗰、那个心入边咧，就对于呢件事件咧就好惊嘅， 梗系啦， 系啦，尤其是咧救援队伍咧就见到呢啲状况咧，其实佢哋就好怯噶。老实讲，好啦，咁啲目击者就话咧，冧嗰阵时候咧，你知啦，佢拆卸紧已经好多泥，好多灰，冧落嚟嘅时候，佢哋话成条街、成山街嗰度咧， 睇唔到嘢噶啦， 都系白蒙蒙，都系灰尘嚟嘅。 系啊， 啲人净系得到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系巨响。冧晒落嚟，好啦，咁跟住咧，啲人啦，就目击证人、目击者咧，就继续讲啦，就话突然之间咧，就大厦咧，就喺天台部分咧，就开始冧，佢就唔系地下冧嘅，天台嗰度冧啦，冧落嚟啦。初时咧就系一边倒塌嘅啫，一边倾斜，即系即自咁冧嘅啫。好啦，呢边咧冧完之后咧。咁你两边可能自有支撑㗎嘛，我呢边淋完之后呢就到另一边就有冧落嚟啦，跟住就突突突突突突突骨牌咁样。转眼之间呢六层高嘅大厦就移为咗平地啦。 呢个几恐怖。 好，我哋去埋0304。 其实要用四部咁大型嘅机器呢摆上去都不胜负荷啦，嗰栋楼咁鬼重。 我讲嗰四个其实仲有其他。 咪囉。 其他嘢摆上 去。咪囉。 咁继续呢你睇睇呢呢一度呢就有一个喺啲面上面嘅工人啦。佢有八个人受伤嘅，有六个人死亡嘅。好啦，佢呢一个工人救出嚟嘅时候呢已经冇乜反应啦。已经系即係奄奄一息㗎啦。好，去埋0305啦。係啦。这个就急救啦，这个是都用到好多时间先搵返晒啲失踪者。好，跟住我哋继续呢去埋睇啦，头先呢我哋去多次0303去多次。嗱，消防员呢系要点样去救呢？首先呢就用呢啲呢长臂嘅 长臂猿、 长臂猿啦、长臂云梯啦，就喺上面夹一夹，会咩环境先？因为你谂到你冇门口入啊嘛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夹咩环境先？先至再搵人入去嗰个地盘度救人咯。好，0306。 喂，大佬，你要保住嗰个消防员安全先得噶，唔系一命换一命噶嘛，大佬。 啲人话咧，夷为平地其实唔系嘅，你而家仲有一缺咧喺度。 系。 咁如果呢缺冧埋，点算咧？ 系真系，喂，你点知去拆紧嗰时会唔会冧啊？ 系啊。 你啲即即嘅一分分钟即刻 call 雨处啊，嗰啲咩土力嗰啲地体噶啦。 跟住咧，最得人惊嘅地方就系话咧，你扯住啲棚架，即系话藤捻瓜，瓜捻藤，黐埋一嚿。咁如果你话咧，你教下无端端夹嗰嘢咧，唔生性一夹啊，或者掘咧，掘埋个棚架咪冧埋落嚟 咁啊，仲有佢要咧，有啲甩甩流流咁样啊，啲钢筋又连日日久失修咁啊，你见佢吊住唔甩啫，你拆拆下个教教下个跌落嚟。 唔系啊，先人，你睇下嗰啲钢筋都向下。 咪咯， 你一下边做嘢嘅话，喂，翻翻嚟先。喂，嗱咁样嘅，嗱即系咁讲，佢啲钢筋你知扯烂咗啦。 嗯。 咁样做嘢喎， 系啊， 咁你惊唔惊啊？啲讲 紧成扎咗啲，因为一路做一路，哇，好头唔知几时掉落嚟， 咩有嘢跌，有啲，哇，所以咧，其实个救援工作系好困难。嗱，点解话个救援工作困难咧？阵间我哋稍后少少咧，继续讲俾大家听，最尾个状况系点啊？吓，好啦，咁跟住不停咁救援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去埋呢个0307啦，就睇多啲嘅入面嘅状况啦。入面呢系杂乱无章嘅，同埋呢入面呢好多嘅佢又唔系冧得晒，但中间呢中间部分呢成个凹咗落去呀，同埋佢入面好多嘅石屎嘅结构呢系一嚿嚿咁跌晒落嚟呀。係呀，好话唔好听，入面就算困住咗啲人嘅话，你都唔知点样捐入去噶。 嗱，佢正常呢啲应该每嗰啲机咧摆啲柱喺啲等咧啲柱头嗰度， 然后 掘中间嗰度噶嘛，因为慢慢开落去噶嘛。 因为大部分咧嘅主力设施咧都系个外围嗰度嘅， 系啊， 所以通常外围就未咁快会搞掂住嘅，就搞唔到中间嗰啲。 中间个窟一路掘咗，清走晒佢先，然后就陆续咁落落去噶嘛。 系啦，嗱呢个咧系因为由顶度冧落嚟咧，变咗中间嗰度咧，你系睇通咗个底嘅。我哋再去多一张相啊，去埋0308啦。系啦，嗱呢一个咧就系、嗱，整个话俾你听点解会发生意外啊？嗱，呢个系另一个角度嚟嘅，你见到咧，仲有啲动柱嘅一啲动起嘅一啲，我谂系主力墙啦，或者主力嘅柱位啦，仲喺度嘅。不过周围嘅已经烂晒噶啦，因为咧佢个大厦咧结构咧一扭嘅时候咧，佢成个部分破坏晒嘅。但系最恐怖嘅地方咧，你救人嘅时候咧，好多嘢仲喺头顶啊！点解 啊？你又唔知道会唔会跌落嚟？你又捐入去啲嗰啲窿窿罅罅嗰度救人、啊，可能好多钢筋 真系揾命搏噶。所以咧，我对于一啲做消防嘅朋友咧，我系心存致敬 嘅。系啊，仲有呢位，如果呢个台风嚟啊，真系奉劝大家，劝下啲朋友唔好去睇，唔好去海边睇景啊，咪鬼去冲浪，真系难为救你嗰啲人啊，大佬，你死啊攞嚟嘅啫， 系啦， 人哋救你嗰啲殉职真系好唔抵噶嘛。 好嗱，翻嚟先，阿星人啊，你讲到呢一度咧，我又想真系同你一齐呼吁下，嗱、记住啊，呢、這个礼拜嘅打风咧， 系啊， 真系唔好做啲危险嘢，无论啊，危险活动、出海、行山，你记唔记得有一次咧，好冻咁样。啲人走行山，结果落唔到山咧，就累到啲消防员陪佢一齐喺嗰个路嗰度扇住啲冰落。 系咩？佢冇嗰啲器材啊嘛。 系啦，尽量唔好有户外活动。 系啦， 留翻喺屋企，如无必要不要出街。屋企嘅防风措施麻烦做好啲，系啦，包括啲窗户啊，粘晒胶纸。如果你屋企有露台部分啦，甚至乎有天台部分嘅话咧、麻烦将所有嘅盆栽同埋容易甩嘅嘢拎走晒。 系啦， 系啦，唔好害人啊！真系大佬， 你惊如果惊入水咧，最好走去买嗰啲叫咩啊？嗰啲打边炉嗰啲咧，嗰啲胶布啊， 系啊， 胶台布咧，你摄一啲喺度，然后先闩翻个铝窗。 系冇错， 有啲咧嗱。冷气机你唔好以为好稳阵啊！ 记得入水好多， 拆咗个 cover 出嚟，然后笠个嗰啲笠咗个嗰啲台布落去，然后先再将嗰个叫 cover 嗰个面嗰嚿嘢，然后笠翻落去咧，嗰啲水喺里边打，有时喺冷气机喷水出嚟噶，吹啱。 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啲风向咧，有时喺个冷气机后边一入 嚟 嘅话咧、 啊， 你知打风好劲啊嘛，啲水唔系、啊、平时咁喺上面落嚟啊嘛，打横咪穿入嚟咯， 咪穿过嗰个车叶咁样入屋噶、啊，你就最稳阵咧。如果你嗰度吹啱咧，吹啱个风向咧，嚟搵嗰啲胶台布两浸吸。 拆咗个 cover 出嚟，又贴好就系个凹翻个 cover 入去，咁咧就防啲水唔会入到屋啦。 冇错， 唔系你成个睡房唔使要， 啲床都会霉晒啊。好，嗱呢次时间差唔多啦，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埋呢单嘢嘅后半部分啦，转头见。